1847.01美元，卖出价1847.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那些年张伟基2021你的新挑战准备好未啊？ 我的 ready 好啦，大家都要准备好啊！你们每一位听众的参与加埋才是节目的主要力量啊！ 生活新常态， 听出新角度，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钟， 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齐齐联播。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是1月12号2021年。咁我哋今晚讲的题目咧叫做《两伊风情》，即系讲两个国家，主要一个是伊朗，另一个就是伊拉克。咁啊，最近咧的确系啱啱呢两个国家发生咗新闻，因为系十日前咧1月3号咧，就伊朗嘅可以讲系第二号人物啊。嗰、那個將軍啊，叫做係蘇利曼尼啊，就俾美國嘅中情局咧，就係、是、行竊炸咗佢嘅車死咗。咁啊，跟住咧上個禮拜五咧，伊朗咧又係發射導彈，係摧毀嗰啲美軍喺伊拉克嘅基地。咁成件事咧係伊朗同美國嘅對壘，但係發生嘅地方就係伊拉克。所以你見到咧，其實我哋講依個兩伊風情咧。其實就涉及到又伊朗又伊拉克又美國啊，好撈舊，好複雜，錯綜複雜。啊，伊朗同伊拉克咧，其實有好多相同，亦都好多相異。咁今晚我哋就請到三個嘉賓，同我哋嚟講講呢兩個國家嘅特色，唔淨止講佢哋政治，講埋佢哋嘅文化，講埋佢哋嘅衣食住行，講埋佢哋嗰啲趣事。咁啊，一位咧就係我哋嘅財長啊 ，Kelvin 啊，蔡基偉。啊，蔡基偉咧就係、是、近几年咧都喺伊拉克工作嘅，佢系石油嘅工程师。咁啊，佢最近啱啱好咧就好多得佢咧就系喺呢个伊拉克翻嚟香港，已经隔离咗超过14日啦。阿 Kelvin 几多日啦？已经 21日 啦，所以非常之安全啊！可以喺呢个录音室度，佢而家喺直播室度咧。咁佢今日咧应该同我哋讲好多佢喺伊拉克工作嗰、那个情况，同埋佢对伊拉克嘅认识。另外兩位嘉賓咧，一位就係阿陳碧君阿 Peggy， 佢係退休公務員，亦都係專職係翻譯嘅。咁啊，佢2018年咧就參加過旅行團去過伊朗，咁啊應該俾佢講下咧，佢喺參加伊朗旅行嗰啲見聞。阿 Peggy， 係老師，你好，老師係。 Peggy 咧就係亦都係我個學生，咁啊跟我學易經嘅。咁啊，另一位咧就係阿文。阿文咧就系佢嘅自我介绍，就话佢系从事贸易行业，就系、是、喜欢旅游，同埋咧系发梦。咁啊，阿文啊，阿文，你去过几多地方旅行啊？睇唔睇多唔多过我？ 咁啊，我叫做去过非洲、美洲、南美洲、亚洲、欧洲咁样。 啊，都差唔多去匀噶咯。 全部有冇计过数啊？譬如话我计咧就计城市计嘅，即系全世界几多个城市我去过？你对我有冇计过你去过几多个城市啊？ 咁啊，真系冇正式计过、 哦。因为我自己计咧，我去城市大概300多啦。 哇！ 唔系，你系去德国咁，我德国去咗9城市。意大利去5，英国去6，荷兰去咗5，系嘛？咩一路咁计啊嘛？日本去咗10，系嘛？咁你就咪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嘅特色嘅。点解我哋讲伊拉克同伊朗都系嘅？咁我哋先啊问阿 Kevin 先。阿 Kevin， 你伊拉克系讲阿拉伯文喎。 伊拉克讲阿拉伯文 啊？咁佢就但系伊朗就讲波斯文喎。 系。 呢个实际语言都唔同喎。 语言唔同。但係佢哋即係正如頭先你講咧，佢哋有相同有相異嘅地方啦。佢相同就係大家都係信什葉派嘅，大部分人信什葉派。咁樣我而家做嘢嘅地方就係南部一個城市叫巴士拉啦。佢又算係什葉派信徒聚居嘅地方。因為如果你講伊拉克啦，即係我哋認識嘅伊拉克就係兩河流域啦，係咪？即係我哋教科書有講，譬如米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文明咁樣。咁主要就係沿住幼法拉底河同埋底格里斯河咁樣。咁如果我哋去將伊拉克分做上中下三 part 咁樣，其實就即係籠統啲講就係會分，譬如北部上游兩河上游就係庫爾德人聚居嘅地方啦。跟住中部就係譬如巴格達費盧傑嗰邊就係信尼派聚居嘅地方，而南部就係譬如巴士拉出海咁樣就係什葉派聚居。但係成個國家大概6-7人都係信什葉派咁樣，所以佢嗰個風俗可能就同伊朗就會有相似地方，但係佢文化即係佢嘅語言就唔係講波斯文。 因為我問下阿 Peggy 同埋依個阿文啊，你哋嗰時都係用英文咧去旅行嘅時都唔識睇波斯文嘅喎。 唔識 ，唔識噶，都用英文。 不過咧，我講咧，就個波斯語同埋嗰個阿拉伯話咧有啲唔同嘅，因為其實係兩個唔同嘅語系啊。波斯文係屬於印歐語系，即係好多歐洲國家都係依個語系嘅。咁但係阿拉伯文係屬於閃族，閃族就係希伯來嗰族。閃族嘅語言，但係佢哋頭先佢有好有趣嘅地方咧，就可以做個比較。因為波斯話咧，而家問題咧，佢用嘅字母都係阿拉伯文，所以問題你睇落去咧，哇！大家都同嗰種文字，但係佢哋嗰個文本身咧個解法又唔同，所以最好嘅一個比例咧，個比喻咧就話，如果伊拉克講嘅阿拉伯文係中文，咁波斯語咧就係第二類似日文。日文都有汉字嘛，但系嗰啲汉字唔同嘅。我成日俾咗咩写错咗见日文。日文譬如人心，咁佢唔系解做人心，系解做红萝卜嘅。 红萝卜 啊，咁啊激死系嘛，所以佢系波斯话同阿拉伯文咧就有啲唔同嘅。咁我想问阿 Kelvin 啊，如果你头先你讲呢个巴士拉系咪南部啊？ 巴士拉喺南部 啊，但系我知道，如果你睇翻你话古文明咧，嗰个以两河流域咧，如果古文明嚟讲咧，伊拉克嘅北部嘅以前古文明就属于亚述帝国，咁但系南部咧就属于苏美尔，嗱呢两个文明都远过古过呢个埃及文明，有冇一啲遗迹咧？如果你睇，有冇苏美尔嘅遗迹咧？喺阿巴士拉， 巴士拉冇，佢。其實就好多嗰啲舊嘅遺跡咧，即係拆得就拆，或者鏟得就鏟。喺即係經過咗咁多年，就算佢以前鄂圖曼帝國留低嘅嘢都唔多咯。佢可能有一兩個嗰啲神廟係叫吾爾啊 ，UR 咁樣嗰字啊，一個好似金字塔，但又唔係一個完整嘅金字塔咁樣，可能就剩翻嗰啲咁樣咯。 但有個講法咪有依個咪巴比倫有個叫做空中花園嘅。 哦，嗰、那個冇啦，嗰、那個 而家冇啦，係傳說中。 系， 傳説中係嘛？咁你譬如日常生活，而家你譬如講下，譬如伊拉克本身，譬如話佢哋什葉派咧，其實你可唔可以或者同聽眾講講什葉派同埋遜尼派喺伊斯蘭教度有啲咩唔同？因為以前咧伊拉克喺薩達姆時期嗰時，薩達姆係遜尼派喎，而家就因為美國佬推翻咗薩達姆，就變咗什葉派執政，就變咗佢。同伊朗就親近咗好多，大家都什葉派。以前係遜尼派啊嘛，咁但係堅實嘅遜尼派嘅伊斯蘭管治者就叫 Saudi Arabia， 沙地阿拉伯就遜尼派啦。嗰、那個就直情係美國佬個馬仔啦。 朋友啦，盟友啦。 盟友係嘛？即係好聽話咧。但係阿 Kelvin 啊，講石油輸出啊， 是不是伊朗勁過伊拉克呢？ 你講是儲藏量， 儲藏是儲藏。 其實兩個都叮噹碼頭， 叮噹碼頭， 即係大家都是第四、第五位咁上下，第三、 第一是委內瑞拉嘛，係嘛？ 藏量我印象中好像是 Saudi Arabia 就變成第二嘅咯。 係係，但係委內瑞拉嗰啲好多是重油嚟，佢未必是 economical， 即係你有，但是你掘出嚟嗰個成本可能好高，咁你未必會產到佢咁樣。係咯，但係如果你講天然氣嘅話，伊朗就係排第二咯，係俄羅斯之後咯。 咁但係你伊朗啲油靚啲，定係伊拉克啲油靚啲？ 都靚，其實佢哋嗰個油嗰條脈咧，即係大家都近住邊界咁樣，就係黐住個邊界咯。因為如果你睇翻地圖咧，伊朗同伊拉克嗰個邊界，就所有嘅油田都喺嗰度黐住咁樣，一直由佢嗰個叫薩格羅斯山脈，即係由土耳其嘅東部，即係嗰個阿拉納山一直去到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山脈咧。咁你啲油脈就係喺兩個國家嘅邊界度，一直去到波斯灣咁樣，咁樣樣咯。 你如果你睇翻地圖，你睇到嗱，如果因为英国人以前英国人嗰个本位啊，佢就叫伊达地方叫做中东，因为英国嘅东部啊嘛，咪叫中东。但系我哋而家我哋嘅讲法咧，呢个地方咧叫做西亚，就亚洲嘅西部，就唔系叫做中东啦。咁你话伊朗，如果中间咧，伊朗嘅东边咧就系、是、呢、这个阿富汗， 系， 同埋阿富汗下边咧就巴基斯坦。咁伊朗嘅左边嘅西边咧就伊拉克啦，然后跟住土耳其， 系， 仲有个库尔德、哦，伊拉克都好多库尔德人噶，系嘛？ 系啊，佢库尔德人就系散居咗喺四个国家入边啦，就系、是、土耳其东部啦，伊朗同埋伊朗、伊拉克同埋叙利亚嘅北部咁样。咁如果喺伊拉克嚟讲，其实库尔德人佢哋有一个自治区咁样，佢有自己嘅军队添嘅，但系就佢哋始终都算系伊拉克入边咯。但系佢哋要争取独立就非常之困难，因为佢有土耳其同埋伊朗两个国家都唔会俾佢哋咁做。 我想问阿 Kevin， 你已经生活咗成两年啦，喺依家伊拉克依次工作啊，喺石油公司。咁你啲平时食嘢啊，同阿伊朗比较，点解问阿 Peggy 同埋阿文啊？你食阿伊拉克食嘅系咩？都系咪烧鱼？听讲 啊，系啊， 炒饭 啊，你都知道有个叫 musgroof 啊，佢哋嗰啲叫做伊拉克鲤鱼， 鲤鱼 咁就话就话好出名嘅，因为佢两河啊嘛。咁但系佢点样做咧？佢其实就唔系咁好食咯，可能你食唔惯咯。咁佢系即系将条鱼去咗轮。去咗皮，然之後就燒到燶曬，就咁食啫，即係將啲內臟清咗咁樣。但係我諗我哋中國人唔會食得慣咯嗰種。但係佢仲有好多我諗佢伊拉克食嘢嘅文化就冇伊朗咁豐富嘅，即係就算地貌都會簡單好多咯。咁食嘢你可能會最多就係嗰啲叫做藻啦，伊拉克好多嗰啲藻啦，又或者另外 嗰啲 係 咪叫做椰藻係嘛？ 即係送禮，通常佢哋送禮物都係送藻俾人。另外一種就係甜品叫做白卡啦。咁佢哋我唔知道，可能波斯文有另外一種文，即係其實係一啲 pastry 咁嘅嘢，即係一啲酥皮，然之後揾啲蜂蜜將佢 wrap 做一個好似正方形一粒粒咁樣，就中有啲開心果，有啲果仁咁樣，嗰種咁甜品，可能你即係伊朗一定有嘅，土耳其啊或者海灣國家都會好常見咯呢啲。 咁啊 ，Peggy， 你喺伊朗食啲咩多啊？嗰時喺策劃旅行團，唔係食翻中餐啊嘛？ 哦，冇食中餐，咁基本上我哋都係食烤肉。咁佢哋嗰啲烤肉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串啦，咁佢就係切咗一嚿嚿，咁然之後有撈個味，即係有醃個味嘅，咁我覺得係好味嘅，咁即係主要都係牛啦、羊係比較多啦、雞啦，咁然之後 肯定冇豬肉啦，佢哋食伊斯蘭教 係啦，即係全部冇啦。咁然之後就有啲佢哋都食米飯嘅。咁佢啲米飯咧就有啲似嗰啲即係長條少少，係煮得係乾身少少嘅。咁同埋佢哋有時會放一啲番紅花，即係會少少黃黃地色啊。咁有時會放少少乾果落去。咁另外佢哋又會食一啲咧，佢好似薄餅咁樣嘅，即係夾住啲肉嚟食啦，咁亦都有啲生嘅沙律嘅，咁可以有啲葉啊，啲即係青瓜，咁我哋可以夾埋嚟食咯。即係基本上我哋都係食呢啲。 阿文咧，你喺自由行，你有冇食過啲特別嘅伊朗食物啊？有你有印象深刻噶？ 伊朗食物其實 全世界最出名嘅就系伊朗嘅鱼子酱啦。 鱼子酱哦，好依家好似叫黑鱼子酱喎，系嘛？ 系啊，冇错啦。咁但系可惜我就当时我就冇咁嘅 budget 去食鱼子酱，不过就有睇过一啲佢哋嘅叫做铺头入去睇过吓。 系 咁至于食过嘅，我自己印象中比较深刻嘅一餐咧，就系、是、当时我系好早，我同我太太去嘅咁啊。坐落車，我哋由呢、這個色拉子去到呢個伊斯法罕嘅時候咧，早上應該到步應該係好似係六七點嘅。咁我哋喺街上面就揾地方食嘢，咁去到一個鋪頭咧就細細間嘅鋪頭，咁裏面已經有人喺度食緊嘢啦。咁我哋膽粗粗就入去食啦。咁我哋當時食嘅咧，係一啲類似一啲用羊肉煮嘅羹啊。 哦， 咁朝早一早起身食个羊肉羹咧，嗰个滋味都唔错，同埋都几特别。 哦，天气如何啊？伊拉克天气如何啊？阿 Kelvin， 天气啊，佢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系热嘅，但系就会有冻嘅时候啦。即系我有啲废话，即系佢系冬嘅时候其实几短嘅，那个冬季大概系由十一月尾到第二年嘅二月。头咁上下就系冻嘅时候啦，咁佢冻最冻可以去到好似而家十度咁上下都有嘅，即系佢清晨嘅时候。但系成年大部分时间都热嘅，咁佢最热嘅时候去到夏天可以去到五十几度啦。 哦，哇，咁犀利啊！ 系系， 好犀利，香港未试过。 系啊，所以佢即系会产生好多问题咧，就系、是、因为你太热，如果你水电系配套唔到嘅話咧，啲人就會好怒氣啦。所以你好多社會問題啊，即係嗰啲示威，即係你可能睇新聞見到，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簡單配套佢冇，咁係會影響到人嘅生命嘅直情。 五廿幾度會啦，會熱死。 但佢好過啲海灣國家，因為佢始終係沙漠地區，咁佢乾啲咧就唔會咁濕。咁 濕熱就慘啲， 濕熱就再慘啲，但就可以去到好熱。 阿文同埋 Peggy， 你哋去伊朗嘅時候天氣點啊？ 我呢就是十月尾去嘅，咁就我觉得都舒服嘅。咁但係听导游先生讲呢，其实佢即係如果伊朗嗰边呢，佢近山嗰啲係可以落雪嘅。咁係啦，咁我咁佢就话，因为佢即係佢讲佢嘅经验，即係话我哋揀九月尾十月尾去呢都係个好嘅时间，因为嗰时个天气又唔会好热又唔会好冻。因为佢话如果好热嘅即係好冻嘅时候呢，酒店嗰啲房间呢嗰啲暖气呢係我哋唔係好受得到囉。 阿 Peggy， 你去伊朗系去边几个城市呀？ 我哋一飛就飛咗去德克拉先，咁跟住即係北部啦，跟住一路就落去卡上啦，伊斯法罕、阿茲德，咁就咁跟住喺嗰邊就翻嚟咁樣咯嚇。 嗱，你依個啊，只有你可以答啦，就話你講感受一下，因為你去到嗰啲度國家，你要攬頭巾㗎係嘛？ 係啊，係啊。佢哋都好嚴謹嘅，因為我哋即係之前，因為跟旅行團即係簡單懶人包咁咧，咁就之前即係開茶會，咁佢哋都好緊張，尤其是女士啦，咁就一定要戴頭巾。咁我哋嘅，因為我哋要喺中東個國家轉機，咁佢已經提曬我哋咧，一落機嘅時候，即係我哋未落機就已經提我哋一定要戴頭巾。 係， 咁同埋咧，亦都除咗戴頭巾之外咧。个上衫咧系要遮到 pat pat 嘅，即系同埋最好系松啲，你唔好即系我哋唔好着啲紧身衫啦。咁下边个即系你着裙或者着裤啦，但系都尽量唔可以露出即系身体嘅即系部分啦。咁因为咧，佢话嗰度系会有即系我哋入境咁啊，更加要见好多官员，即系有咁样，都要过入境处啊嗰啲咁啦。咁佢话就算我哋喺车上边咧。佢都叫我哋唔好除頭巾，因為佢話都試過咧，有啲佢哋叫宗教警察啦。咁即使我哋喺個旅遊車裏面咧，咁有時即係佢哋即係我哋嗰時個天氣其實都算 OK 嘅，咁個冷氣都夠嘅。咁但係有啲即係我哋唔慣，可能佢都會想除咗個頭巾，但係佢話真係試過咧。會俾人截停架車，咁就上嚟俾啲宗教警察，就唔係罰我哋，係罰個導遊啊。咁所以我哋就要好乖咁樣，即係唔好麻煩到個導遊哥哥咁樣囉。咁同埋要長袖衫囉，即係長袖衫長褲又唔可以好緊嘅，即係最好寬鬆啲。咁所以嗰時執行李嘅時候都要 都要想一想。 哦，但阿阿文啊，听讲男士都有禁忌，我听系我听闻噶咋，我都闻到冇见亲见体验到系唔俾着短裤，系咪唔俾着短裤，唔俾露脚趾噶，男士都。 冇錯啊！就算七分褲都唔得、 哦， 要著要著長褲。 哦哦， 長袖恤衫、長褲， 嗯、 就咁樣就應該冇乜問題嘅、 哦。 但係我想補充少少，就係 Peggy 講嗰樣嘢，我自己感覺到咧，如果要比較嘅話咧，譬如喺伊朗嘅伊斯蘭咧，伊斯蘭教咧，佢相對。 宽松啲， 因为我哋系啦，佢冇，其实佢系有要求啲女性啊戴头巾之类咧，但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宽松啲嘅，因为其实我喺街上面行咧，见到好多女孩子咧，只需要佢有个头巾，佢可以 露头发， 冇、 啊、嗱，但系香港嗰啲印佣咧就唔露头发嘅，要包埋头发嘅， 系啦，咁嗰个对比好大，当我翻去经我哋路经呢个杜拜嘅时候咧，遇到嘅啲好多唔同中东国家嘅伊斯兰教徒咧，咁我哋见到咧佢哋嗰种真系比相对嚟讲系好宽松， 哦，而且佢啲花嗰啲球根可以花有 pattern 嘅， 有花嘅， 啊， 系啊， 而家香港嗰啲就正式嘅。 系啦， 嗰啲印绒嗰啲头巾啊， 佢哋嗰啲头巾嘅戴法有时咧，佢哋系披到落膊头啦。其实睇上嚟有少少似欧洲女性六七十年代嗰阵时嗰啲流行都有戴头巾嗰种咁嘅戴法咯。吓、啊，就唔系话去到一定要遮住晒个面啊，完全唔俾，就净系露出对眼啊，就冇呢样嘢。当然有啲好虔诚嘅，尤其是上咗年纪嘅妇女咧，佢哋会系比较冇咁。都是戴黑色的头巾或者遮得比较犀利一点，但如果你说比相对来讲年轻的一代呢，他们都颇为没那么严谨的。 Kelvin， 你伊拉克的妇女都是差不多跟伊朗是吧？蓝头巾， 伊拉克就会再宽松啲，因为伊拉克就据我所知就冇宗教警察嘅，但系佢对嗰啲部族可能都会即系执呢啲咁嘅点讲咧？宗教儀式上嘅可能會翻到自己部族可能會啦，但係我啲同事入面，即係如果有女同事嘅話，佢哋即係唔一定要係要戴頭巾啦。有啲女士佢哋唔戴頭巾都得，但係如果你講衣物服飾嘅話，都係要以鬆身為主咯。 好啦，我哋播翻首歌啦。依首歌咧就係Kelvin 揀嘅，就係達明一派嘅新歌，叫做《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到达一个地方，战胜了哀伤，却在继续停扬。你说你拥有是无限量荒凉，照片都不想让我看一看。听说你今天继续拥抱梦想，挫折在担当，要为正义负上。过去已失去，但仍念念不忘，碎片要怎么合并见真相？如世界已狭窄，长隧道埋藏，时间看似走向绝望境况，跌痛在摸索，前面路茫茫，靠极远一点光，可会找到方向？会说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你要去多远也被困在迷惘，脚更要相信自由别唱释放，哪里缺少的在哪里补偿。再遇这个地方，你我说今天这段过去状况， 哪怕已走过四任又局一堂，这 月十四号获批适航认证，五日之后进行不载客试飞，之后恢复商务飞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06点，跌一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799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3，瑞士法郎0.89。加元1.278，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71美元，卖出1840.4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嘅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天晴，非常干燥。今晚同听日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中言堂， 你对财政预算案有乜嘢期望？ 我同我周边好多朋友十年内都会退休，交税嘅人呢越嚟越少。 美国克林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 其实入息税占政府嘅收入20%唔够，其他好多嘅系企业嗰啲税啦，同埋卖地嘅收入同埋印花税波动会好大，经济唔好嘅时候收入会好少。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 Facebook 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个深夜细听两本好书，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萧红，声音演绎余兼明。 母亲跟那厨夫在喜着高笑， 人性密码修订版，作者刘瑞兆，声音演绎郑启明。 带队的杨警官一声令下，带走。 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星期日至四深夜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都可以在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在蓝地球曾经讲到海撒沙律 Caesar Salad 源自在墨西哥的意大利人，而不是海撒大帝。最初的版本呢就没有沙律酱，而是夹汁。讲到夹汁，最有默契的配搭都可以叫做山竹牛肉或者是春卷加夹汁。夹汁起源在英国一个叫做伍斯特郡，到现在夹汁的英文都是用伍斯特郡的英文 Worcestershire， 夹汁就是 Worcestershire sauce。 在1837年呢，由两个化学家阿里 Lear 和派林Parents 創製出嚟嘅，咁啊佢哋嗒嗒下都幾好味，後嚟就推向市場，受到歡迎，流傳到而家。時至今日，夾汁嘅始祖李派林同創始時嘅秘方咧，幾乎都冇咩分別。主要嘅材料包括醋、糖、鹽、豉油、丁香同埋其他等等，仲包括一啲唔可以講嘅秘方。 到而家一直保密噶。据讲同一时间只有三四个人知嘅啫。喺二次大战啊，为咗防止秘密外泄，佢哋仲曾经将秘方以代号表示唔同嘅材料，例如斗牛犬咁啊代替配料名，保持机密咁话。劫汁呢种英国货喺十九世纪由英国传入上海同埋香港，又由香港啊传到广东。在上海劫汁被叫做辣酱油，炸猪扒会用的。在广东一带，由于它又酸又甜又微辣，有一种好像酒的苦涩，讲讲下就叫做劫汁。根据米芝莲指南，另外有不同的讲法。一种就是说，香港早年的华籍的工人英文水平一般般，外籍的老板每每就用 give me that 汁，慢慢就变成劫汁。另一个讲法就是说，这种酱汁在英国呢和其他很多的酱料都是被叫做 ketchup， 不单单是指番茄酱，广东人听了就叫成劫汁了。我们拿劫汁来配山竹牛肉，在英国呢它主要也是和牛肉配搭的，因为它独特的酸甜味，尤其是酸醋的成分，令到牛肉的肉质变嫩，香味也更加浓，它的苦涩味也可以将牛肉的腥味中和。 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咁啊，而家从每晚十一点钟开始咧，中文台就有联播的特别安排，所以我哋亦都同时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的朋友咧，一起嚟听而家嘅广东广西的节目。我哋今晚的话题就讲两伊的风情。咁喺直播室度有啊小弟岑日飞咧，有啊又喺。伊拉克石油公司做嘢嘅蔡基伟咧，佢啱翻香港，迟啲过几日就翻伊拉克噶啦。咁啊，电话上有啊陈碧君、啊 Peggy 系退休公务员，亦都系专职系从事翻译嘅。咁啊，另外就仲有系从事贸易行业，同埋呢个系喜欢旅游嘅阿文啦。咁啊， 系 我哋继续讲啊头先个问题啊 ，Kevin， 其实或者你因为我哋头先掂咗掂，其实我觉得应该讲讲嘅。就是、關於個什葉派同埋呢個遜尼派嘅唔同，因為而家你講全球大約係咪應該有兩億到嘅伊斯蘭教徒？ 我唔知道 有兩億啊，兩億到啊，兩億到，兩億到咧，其實仲有九成咧都係遜尼派嘅。 係 係。呢個伊拉克同埋伊朗而家都係主要係什葉派為主咧，但係佔1%、10%到一成嘅。所以话都同样系伊斯兰教，但系佢哋里边嘅个斗争好劲嘅，对立好面嘅，唔同嘅。咁但系咧变咗你话你信边一派嘅伊斯兰教先？你需要讲呢样嘢。 但系我问过一啲即系佢哋即系伊朗人啦、啊，即系以前系同学或者同事嗰啲咧，我问佢哋，咁其实你哋真系有乜嘢咁大分别咧？咁样。咁其實佢哋話冇嘅，你哋都係信同一本《可蘭經》 嘅。係啊係啊。 咁你可能會勉強啲講，即係什葉派有啲習俗就同遜尼派有少少唔同咁樣啦。譬如話籠統講，可能什葉派就會對殉道文化會比較着重多啲咧，因為可能佢哋嗰個承認嗰個哈利法就係始終都俾人刺殺死嘅咁樣。咁樣佢會承認，譬如有兩個伊拉克嘅城市，一個叫做納傑夫。一個叫卡拉巴，咁佢哋就係麥地那同埋麥加領以外嘅什葉派承認嘅聖城，咁樣就好多什葉派嘅人就去嗰度朝聖，咁但係遜尼派嘅人就唔會咁做咯。咁另外就伊斯蘭教佢通常都唔會有頭像嘅，但係喺什葉派佢有個時候叫做阿蘇拉節啊，就係佢哋伊斯蘭曆嘅1月10號之後。 嗰四十日就係去過呢個節咧，就係紀念佢哋其中一個烈士咁樣。咁佢哋就會將烈士嗰個樣畫出嚟咁樣。咁呢個可能就係十月派同信尼派嘅少少分別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民間去 practice 嘅話，咁其實有乜嘢咁大嘅教義上嘅衝突？我即係外人嚟講就唔係咁知道係咪真係咁多咧？定還是係佢哋以前歷史上佢個國家要利用呢樣嘢嚟到做一種政治嘅向心力，咁令到兩邊嘅人去對抗大家？咁呢個唔知啊，因為可能係譬如你殺非王朝嗰陣時，佢係用定咗呢個十葉派嘅十二伊瓦目宗嚟做佢國家去，因為佢要咁做，就歷史學家就話佢用嚟去對抗信尼派嘅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啊嘛。咁會唔會係淨係因為咁，所以你話有十葉派同信尼派嘅衝突咁樣，就好難講咯。 因為佢嗰個點樣講啊？因為佢係咪繼承權引起爭鬥？因為嗰個十葉派嗰、那個你信奉嗰個阿里啊，其實係穆罕默德嘅表弟嚟喎。 佢話係女婿咁樣啦，就堂弟或者女婿咁樣啦。但係另外嗰個就阿布巴拉克，就係佢個好似外父咁樣。咁但係佢。exactly 點解會係咁樣？咁我就唔。 但係信尼派俾我哋一般嘅咁印象就比較保守啲，係嘛？比較重視嗰個教義啊，即係我哋 個人感覺都係嘅。 十葉派通常我以前有個講法，好似尤其喺伊朗喺七八十年代俾個 Khomeini 啊執政嗰時咧，嗰啲叫原教旨主義嘛，fundamentalist 嘛，比較極端噶嘛。係啊，咁但係佢哋唔係咁多。咁啊，咪依樣嘢啫。總之佢哋自己，即係我哋講嘅信尼派，而家好多人個 Saudi Arabia 係信尼派啊，埃及係啦，約旦係啦，係嘛？ 印尼啊，係。 印尼啊，係啦，係嘛？所以你變咗佢哋只有伊朗，因為伊拉克以前喺薩達姆嗰時仲係信尼派，少數派當政，而家個問題，而家都係十葉派。咁啊，另外你咪好似去到阿塞拜疆都係屬於伊朗嗰個分支嚟嘅。 是他应该都算是十葉派 influence 多啲，因为我见阿塞拜疆就再 relax 啲，因为刚才我讲伊拉克就女士不需要 compulsory 戴头巾，在阿塞拜疆直情可以喝酒，但是我想伊朗就完全不可以喝酒，伊拉克就直情不可以了。 咁啊Peggy 啊，我想问听听你，因为你是不是觉得因为要讲讲啊呢个是伊斯法行啊，是不是伊斯法行的看的东西多过德克兰啊？你有没有觉得？ 是啊是啊是啊。 他文化古都嘛。 没错没错。那他们说即是他说以前即是他们都觉得说伊斯你去了伊斯法行好像已经去了半个世界这样。那、嗯、 么厉害、啊。 因为他那是啊这么厉害、啊。那因为他那里即是有一个伊玛目广场。 伊玛目广场。 那他是啦、啊、那他是即是比我哋中國天安門廣場係細一啲， 細啲。 咁但係佢都係世界，係啊，世界嘅唔知第二定第三。 第三。咁佢仲有一個大連嗰個星海廣場都係。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然之後，佢喺個伊瑪木廣場嗰度就有國王清真寺，有皇后清真寺啦。咁佢即係其實咁我哋都會即係上去佢一個高台少少，咁係可以望曬佢成個廣場。咁即係嗰個真係覺得好有氣派，同埋個個範圍真係好大，同埋我覺得整體咧，我都覺得佢哋係比較乾淨同埋齊整嘅。咁所以嗰個感覺係好好啦。咁譬如佢裏邊嘅國王清真寺啊，皇后清真寺，我哋參觀咗國王清真寺，咁佢嗰個建築物，即各樣佢嗰啲清真寺嘅建築都係 保持得好靚啦。咁佢亦都有嗰啲大巴薩，即喺裏邊，即係隨時會迷路嘅啫。如果要去買嘢咁樣。咁佢亦都有嗰、那個即係最出名，佢嗰個星期五清真寺，即係有亦都係呢個伊斯法罕啦。咁佢我哋都有機會去睇其他啲建築物啦，即係睇佢哋嗰個波斯嗰個建築，譬如佢有啲叫44柱殿咁。咁其實原來佢係啱喺個 建唔係四十柱啊，四十四啊， sorry 四十柱 係40係啦， 四十柱殿 係啦，其實 個二十柱嘅啫。 是啦，佢就喺个水嗰度嘅一个倒影咁样样，即係佢呢啲都觉得係佢哋即係当然而家其实嗰啲柱呢我哋埋去睇呢都觉得係有少少 因為佢係木啦，咁我都係見佢啲即覺得唔係好似唔係好穩陣咁，但係佢始終佢裏面都係保持得係好乾淨，同埋係睇到佢哋本來嗰個建築會係點啦。咁另外喺司法行呢，另外都有一個係黃克大教堂，咁呢個係亞美尼亞佢哋嘅教堂嚟嘅。咁裏面呢，即係因為我之前都有去過蘇聯啦，咁我覺得佢嗰種金碧輝煌呢係同蘇聯嗰啲教堂係有少少相似嘅。 嗰啲係東正教喎，如果俄羅斯嗰啲就係東正教喎，有啲唔同喎。 係啦。咁佢個建築即係外面就係似有啲似清真寺嘅外形，但係佢裏面呢即係嗰種即係一入到去咁我就即刻覺得咦我好似去咗俄羅斯嗰啲教堂咁樣。咁同埋好難得呢就係話佢哋其實即係全部都有好耐嘅歷史啦，但係佢哋都係嗰、那個即係保持得係好好嘅，即係又同埋即係我哋入到去參觀，啲人都會好寧靜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呢度係好多景點去睇嘅，但係每一個即係景點咧，我都會覺得佢都係好特別嘅嚇。 阿文咧，你睇你係咪你都係去伊斯法罕嘛？你自由行？ 我有啊，我都係有因為我個行程就由同阿菲兒啱啱相反嘅，咁我就由南上去北面咁樣啦，即係我就喺色拉子入伊朗嘅，咁啊跟住咗就去咗伊斯法罕，跟住先去卡蘭啦。咁係啊，伊斯法罕係一個即係都係值得絕對係去睇嘅地方啦。咁我去嘅時候咧，就啱啱我第一日就係好早去到伊斯法罕嘅時候咧，就早上我就好早，基本上我諗六點零鐘就去到個廣場嗰度噶。咁所以當時嗰個氣氛咧，真係好特別，因為成個廣場裡面啲鋪頭啊，都未有開嘅，咁啊得寥寥幾個人喺度嘅啫。咁我就喺嗰度留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想感受當時好似得自己同埋我太太喺嗰個廣場嗰度嗰個氣氛係好特別嘅，好似幾世紀咁望住嗰個歷史，望住自己又喺度欣賞緊佢哋，咁變咗真係都好特別嘅氣氛嚇。 即早晚的景色都不同的那個廣場， 是啊是啊，不過我就晚頭黑我就沒有去，我主要就去了早上。 這樣啊，那時聽說伊朗那些麵包都很特別的，阿文，那些是不是叫狼啊？叫做 佢有好，其實咧伊朗嘅麵包同埋佢個糕點咧都多㗎，都有多種唔同嘅形式嘅。我自己喺斯拉子見到一種麵包好得意嘅，佢咧就係、是、一塊好大嘅，差唔多好似薄餅，類似薄餅嘅嘢咁樣。咁但係咧，佢嗰個尺寸咧，我諗差唔多有成三四尺乘以兩尺咁大片嘅。咁啊喺嗰個一部機器嗰度烤爐嗰度出嚟嘅時候咧，就一片咁賣俾人啲人嘅。就係咁，佢哋都係食嗰種類似咁嘅麵包。係 啊，我知道啊，波斯話咧。就冇 P 音嘅，唔知你有冇發覺？所以咧，譬如話，喂 pizza， 佢哋就唔叫 pizza 嘅，因為佢冇 P 音，佢就改咗做 basa。 哦， 將個 P 改做 B， 佢冇 P 音嘅個波斯話，有個特色嘅咁樣嚇。咁所以你變咗伊朗嘅各方面。咁啊，其實啊 Kelvin， 伊拉克咧，其實咧就係咪所剩落嚟嘅文化古蹟都唔多，因為係咪被炸曬啊？ 佢保養得唔係咁好咯，冇咯，因為同埋佢真係佢文化最輝煌嘅時代都係公元前幾千年咁樣啦。你講蘇美爾人嗰啲，有啲都唔知係咪信史時代咁樣啊嘛。咁佢好多嘢係已經即係遺失咗啊。咁佢有嘅嘢都係得翻啲即係聖城嗰兩個聖城啦，即係納傑夫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去翻新舊巴比倫帝國啊、新舊亞述帝國嗰啲咧，佢哋都已經冇啦呢啲咁樣嘅文化遺產，同埋佢有佢嘅博物館咁樣，佢可能有少少遺跡咁，但係你經過咁多次奧圖曼帝國洗禮啊，或者英屬伊拉克嘅時候，佢可能已經俾人搶走曬。 咁佢哋伊拉克嘅清真寺，你有冇發覺到同伊朗有冇唔同嘅地方？ 我呢個唔清楚 嗱，我哋唔知阿文可以講下，因為我哋嗰個 Facebook 監製登出嚟嗰個清真寺咧，佢講就叫做粉紅清真寺。阿文有冇去過？ 粉红清真寺应该是在色拉寺。 啊，色拉寺。 色 拉寺是。那个我有去过。 哦，是不是很七彩缤纷的？ 是啊，绝对是，那个是现在很兴讲话打卡的非常之好值得去的地方来的。 哦。 那最重要是早上去，因为早上刚刚的方向就它迎接到东方射入来的 太阳呢，那打到落那些七彩缤纷的玻璃里面呢，真是那个气氛是很特别的。非常之特別。咁隨住嗰個太陽嗰個軌跡喺天上面行嘅軌跡，佢個顏色亦都會不斷喺度變化啦。咁係好值得去睇。 同埋好似聽講佢啲圖案係咪好對稱性喎？ 係啊， 全部對稱。 嗰個入到去咧，就嗰個主要大家都係享受嗰個氣氛，同埋會俾嗰個色彩真係會迷住咗嘅。可以在里面坐好耐好耐都得。 嗱，依个讲嘅，譬如我喺土耳其睇嗰啲清真寺咧，或者睇埃及睇嗰啲，佢哋咧通常都有蓝色嘅，但唔知伊拉克呢个清真寺应该冇蓝色嘅系嘛？ 呢个系主调真系红色、粉红色 嘅。粉红色好啫，因为咧我要问下 Kelvin 咧，因为我睇到啲资料讲咧，就话依个伊拉克嗰个伊斯兰教伊拉克人咧，佢哋就认为。依、这个系佢哋好敬拜啊，一种鸟类就叫做孔雀。 哦、 你阿 Kelvin 有冇留意到呢样嘢？佢哋拜孔雀同埋拜公鸡， 冇留意到呢、啊这个。 因为据讲啊，我据讲我睇资料讲嘅，就话讲呢个伊拉克人点解要拜孔雀咧、 哦？ 认为魔鬼嘅形象就似孔雀。 系， 即系佢买佢拍啊！即系魔鬼嘅形象，所以佢哋咧嗱，佢哋又好中意绿色， 系， 所以个国旗咪绿色咧， 系， 绿色国旗佢中意绿色，咁就嗱，佢个警车系灰色噶嘛，系嘛？有冇留意啊？ 佢警车因为一般都好残旧， 好残旧，咁但系佢哋就唔，佢认为佢哋唔好怕蓝色，因为认为魔鬼就唔中意蓝色。 我、哦、呢、這個真係冇留意到， 佢、個魔鬼，因為可能呢個從亞述嗰度嚟，因為亞述我最近教一啲學生講解夢咧，就講亞述人嘅夢，認為亞述人講夢境裏邊嘅嘢全部都係魔鬼操控嘅。 係，我、呢、這個我真 係呢、這個好嘅解夢嘅講解夢啊，因為我哋成日發夢啊嘛，但係依家亞述啲咁以前亞述帝國傳聞咧，就夢係由魔鬼操控嘅。咁佢哋咧就認為就話依個藍色，但係佢好忌藍色嘅。係嘛？咁啊，依個顏色嚟計，個伊拉克嘅特色咧就同唔同啦。咁啊，但係問題就話依、這個伊朗就唔同咗依樣嘢。伊朗就有個，但係咧頭先阿 Peggy 佢哋講啦，唔知阿 Peggy 去嘅話，因為而家根據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嘅記錄咧，伊朗有22笪地方嘅教科文組織叫列為文化遺產。你去咗幾多笪啊？阿 Peggy 你睇。 我又冇特別數，不過 頭先你講嘅40處殿咪就係其中之一咯。係 啦係啦，即係其實佢哋都有好多都已經，即係佢其實因為都係重點旅遊啦，咁變咗有好多都係個聯合，即係都係依啲聯合國嘅遺產咯嚇。咁譬如我星期五清真寺啦，即係伊斯法罕嗰個咁應該都係啦嚇。咁所以 冇錯， 即係佢好多係啊，即係都有少少即係目不暇給嘅去參觀嘅時候。 好啦，咁我哋又播首歌，翻翻嚟继续咧，仲有半小时讲呢个两伊嘅风情，呢、這个又系 Kelvin 点嘅歌啦，就系郑少秋唱嘅《熊熊星火》。 Thank you。 明明亮光，为我笑再去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1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近30宗。中九龙干线工程新增9宗确诊个案，青衣救护站和港九小轮各增加3人确诊。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号双数门牌楼宇增至超过20人确诊，要再强制检测。玛加烈医院职业治疗部再有一名职业治疗师初步确诊，当局要扩大追踪范围。另外，由于港大有关污水调查持续发现有样本呈阳性反应，早前已经强制检测的平石村金石流、蓝石流和黄石流会进行第二次强制检测。黄凤律师行被香港律师会行使法定权力接管，律师会表示事间提供协助的中介人正是尽力核实黄凤律师行的账目，相信仍然要一定时间。透过黄凤律师行进行物业买卖交易，合共大约80万元订金连同印花税存放在律师行账户内的陈小姐表示，香港律师会今日的解释对事件完全无帮助，一众苦主仍然未知道资金几时可以解冻发还。他本身的资金在上个月23号先存入律师行，根本和正是调查的案件无关，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优先获发还。对于税务局表示，如果纳税人因为今次介入事件而未能在限期前为物业交易文书加盖印花，会考虑减免相关逾期罚款或者申请分期缴付。陈小姐表示，有关安排是来得太迟，因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一段时间，她已经透过借贷方式完成缴交印花税。据了解，12港人案中10名罪成判囚港人的家属，在案件一审上诉期届满之后，仍然未收到法院发出的判决生效通知书，意味家属仍然未可以申请探监。另外，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律师卢思慧面临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他在听证会前夕被自称司法局人员用车围堵，并被叫到派出所。至于另一名家属委托律师任全牛，他的听证会定在下星期二在河南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49点，升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7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4.21，瑞士法郎0.89。加元1.277，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91美元，卖出1,845.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过去十年，本地肾癌个案上升超过五成，以往的治疗选择都比较少。免疫治疗怎样为晚期的肾癌患者带来曙光呢？星期三精拎一点，请来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逐一分析。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本年度超过120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究竟哪10首歌曲最终能够成为本地乐迷的新经典呢？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 有两样嘢，人类越系行狗厮杀，佢哋就越令到心灵与日俱增咁样充满敬畏同埋敬仰。嗰样就系人类头顶嘅星空同埋心中嘅道德法则。 康德认为上帝存在同埋灵魂不死，咁样上帝系咪存在呢？灵魂系咪存在呢？当人工智能席卷人类未来嘅生活嘅时候，人类就会越来越依赖，最后终于将决策权交给电脑。这样人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 生命解码这本书是整合量子力学、电脑程序、数学演算以及哲学探讨，了解生命经过造物主的大设计，说明人生亦都是经过生命大数据进行，意识创造宇宙的生命真相，追寻生命的意义。作者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大家进入量子的世界，一同进入宇宙寻根之旅、意识创造宇宙之旅以及灵魂轮回之旅，解释了宇宙到底是什么，人类为何而存在。物理学计算出我们这个世界只是占整个宇宙的4%，看不到的世界占有96%，称为暗物质以及暗能量，是人类所无法验证的。 物理学的几个重要理论，例如反物质世界、全像的宇宙投影、平衡宇宙和弦理论等，都证实宇宙还存在另一个空间，而生命的意识资讯，亦即是灵魂，就是储存在那里。如果想了解生命的本质，就必须从另一个无法验证的空间开始探索。作者林文恩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是班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绝顶聪明，多年来努力钻研量子力学，博览群书，而他这本书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仿佛是进入了超时空，震撼力十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命解码》，作者林文恩，由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疫情下叫外卖，点样先食得健康 咧？摸眼阔肚侧啦，如果你4个人咧，就可以叫3个人嘅份量啦。咁另外可以叫多啲蔬菜啦。饮品方面咧，尽量都系自备会比较好啲嘅。咁但如果叫翻嚟嘅话咧，最好记得少甜或者走甜就可以噶啦。 详情请听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我哋今晚嘅話題係依個兩伊嘅風情。咁啊，直播室度有啊蔡基偉喺伊拉克工作嘅蔡基偉，同埋岑日飛。咁咧就係喺依個電話度有啊 Peggy 啊陳碧君同埋阿文。咁啊兩位都去過伊朗旅行過嘅。咁啊，我想問下阿 Peggy 同埋阿文，你哋係咪？他們的工作日子跟香港不同，好像說好像星期四星期五放假，好像是。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他們即是如果星期五，譬如說即是他們。 星期五做禮拜。 就六做禮拜，是啦。咁所以禮拜即是有時有些參觀的地方即是個行程他們很多時都要幫我們改過囉。咁、 哦、 因為就要即是譬如有些地方他會關門嘅，咁或者有些他要睇下即是拉上補下咁點樣去調整下。 咁、哦、就變咗星禮拜六就變咗 the first day 㗎囉，變咗好似我們嘅禮拜一咁樣喎。 是 啦，可以咁讲啦，伊拉克唔同 啊 ，Kevin。伊拉克应该系星期五、星期六系放 weekend 咯。 哦，就唔系星期四、星期五、五六，礼拜日就第一日。 礼拜日第一日。 咁呢个就好近基督教喎、哦，基督教其实就系、是、如果系正式嚟讲系犹太教啊，即系旧约个耶稣嘅年代啊，系the first day 系礼拜日、哦。 礼拜日、 嗯、啊，唔系礼拜一，唔系礼拜一、哦， 系 啊， 即系所以佢哋睇应该犹太教礼拜六咧就好紧要啊，安息日喺礼拜六，唔系而家我哋教晒搞搞到你星期日系休息日，系耶稣死咗200年之后先开始嘅，嗰、 哦、 时改咗，因为要有别咧，又同呢个犹太教唔同啊嘛，佢哋基督教改咗啊嘛，咁、 嗯、 我想问问啦，其实讲嗰个文化咧。伊朗的文化其實深厚過伊拉克很多，因為它即係個波斯文明啊，好古遠。伊拉克Kevin 講下佢點解佢啲文化唔係咁即係 保存得咁好， 保存得咁好咧？ 係啊，因為點講咧？兩河流域佢嗰個文化咧，即係如果你要原生喺兩河流域嘅文化，要追溯翻去頭先講蘇美爾人啊，或者新巴比倫、舊巴比倫、新亞述、舊亞述帝國嗰啲都。是公元前幾千年的時候的事，咁佢亦都流傳不到。去到即係第一波斯帝國，居魯士大帝吞併咗新巴比倫帝國之後咧，佢、基本上兩河流域都斷斷續續咁樣係屬於波斯帝國嘅版圖之一，直至到去到薩菲王朝，佢就變成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嘅一個省咁樣。咁佢亦都唔會有啲原生出嚟嘅文化咯。咁佢原本有嗰啲。即係我哋喺遺跡見到嗰啲楔形文字啊，或者空中花園啊嗰啲遺址已經冇得七七八八啦。佢亦都受到其他地方嘅影響好多。咁其實波斯佢本身，我諗佢個文化底韻嗰個厚度可以 sustain 到好耐，其實都係一個奇蹟嚟嘅。因為譬如你睇翻北非啊，或者敍利亞人，佢哋以前係講拉丁文，以前係佢哋講希臘文噶嘛，但係得翻波斯或者伊朗，佢係可以 keep 到自己講翻波斯文。咁、可能即係佢哋自己本身一個異類咯，或者 嗱、講起波斯咧，我有樣嘢就要問阿 Peggy 同埋阿文嘅啦，就係、是、呢個叫做波斯貓。你有冇喺伊朗见过啦？个产地系伊朗个波斯猫，真系系 系我哋咧，其实喺街咧好多猫嘅、嗯，但系嗰啲猫个样咧，同我哋即系香港嚟见普通家猫啊，咁嗰啲即系都系咁上下咯。咁、又真系话即系嗰啲点样讲咧？如果佢系特别系嗰个品种嘅猫，我哋就真系未有机会见。但系我觉得比较常喺街系好多猫。行嚟行去嘅，咁佢哋又唔係認真好怕人嘅，咁、但係當然我哋亦都唔敢走去摸佢啦，係咪？因為即係始終即係都我哋唔認識佢啦。但係就即係其中一個令我好覺得都特別嘅就係成日都會見到好多貓喺街。 哦，呢、這個貓係啊，應該個品種係伊朗產地啊嘛，但係佢又冇佢嗰個地位冇埃及咁高啊，埃及就當貓係神嚟喎，即係埃及就是以貓神啊。 成為神嗰、那個嗰、那個誒層、階層嘅啦，已經貓就咁。我想問啦，就話除咗波斯貓咧，有一樣嘢又出名過波斯，叫做波斯地氈喎。你阿 Peggy 有冇買啊？ 我都本來都想嘅，不過咧就唔係有，即係唔係咁覺得有一張我好中意，因為我哋都有去參觀過波斯地氈嘅博物館嘅。咁佢有啲好舊嘅即係。點講咧？嗰啲舊即係有歷史嘅地氈都喺度啦，亦都有啲即係即地氈嘅工作人員示範俾我哋睇咁樣樣。咁就咁另外，但係去買嘅時候咧，就去另外一個鋪頭嗰度買啦。咁因為咧喺伊朗咧，我哋譬如信用卡國際嘅信用卡係用唔到噶嘛。咁但係咧，因為地氈始終都係貴，即係我都有朋友有買，咁佢哋咧。就佢都可以碌卡嘅，不過如果碌卡咧個就貴啲啦。咁我哋後屘即係用現金，咁佢就會平啲咯。 係嚇阿文有冇買過買到波斯地氈啊？伊朗 冇啊，我都冇啊。但係我都同阿 Peggy 一樣，我哋有參觀過當地一啲工匠佢哋開嘅鋪頭啦。咁啊喺裏邊有好多地氈，有積地氈啊咁樣。但係就的而且確係全部係手做啦。我諗非常之昂貴啊。咁但係就反而咧，佢我想講一講佢哋買地氈或者一般嘅佢哋嘅。做生意嘅人咧，佢哋真係好有耐性去推銷，同埋佢哋一啲都我哋話 hard sell 嘅，佢哋唔會嘅，即係會使到你好舒服，佢係好樂意解釋俾佢哋嘅文化，關於佢哋地氈佢嘅產品啦。咁但係佢哋真係一啲唔會話啊，譬如佢嘥咗，即係隨時可以半小時同你傾好多佢哋嘅嘢咧，你真係唔買嘅時候咧，佢哋都好開心，好寬容，好寬容嘅，絕對冇一啲結使到我哋個感覺到好似話啊冇買嘢唔開心。唔舒服，或者佢哋真系会好 push 我呢啲，呢个一定冇 嘅。阿文啊，我听阿 Peggy 讲话，你同太太去伊朗自由行嘅时候遇到好多趣事，你可以讲下啲 story 俾我哋分享一下。 哦，呢、這个咧就真系，既然我哋讲两国嘅文化同埋人民咧，我就觉得其实波喺呢个伊朗嚟讲咧，的而且确最值得我哋去感受咧就係嗰、那個呢、這個伊朗人、伊朗人民嗰種對旅客嘅熱情咧，佢哋即係而且確真係好客到好難以相信嘅。尤其是我哋香港人，我哋外出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都比較警覺性好高嘅。咁去到伊朗咧，我太太亦都係會開始嘅時候都有個戒心好大，但係經過第一兩日之後咧，佢就開始明白到啦，原來呢個一個好神奇嘅國度嚟嘅。佢第一日去到伊朗嘅時候咧，喺街上面我同佢散步咧。已經係有個小朋友經過我哋身邊嘅時候，行翻轉頭送一朵花俾佢，無端端送一朵花俾佢，佢都覺得好神奇。跟住冇幾耐咧，我哋去個市集嘅時候咧，咁我行去睇下佢哋賣啲乜嘢啦。咁有啲菜飯，有啲賣水果咁。咁竟然有一個好粗豪嘅男子入咗我過去，咁我以為佢咩事咧？見到我哋，咁原來咧佢就同我講咗大堆説話，我當然聽唔懂啦。咁佢竟然咧就喺個菜檔嗰度去賣菜，就隨手攞棵菜就塞咗落我個手上面，就送咗俾我，就係咁樣，就係咁神奇。 哦，即係佢哋好熱情。咁啊，Kelvin 伊拉克嘅人情味又如何啊？你工作咗咁耐， 就冇伊朗頭先兩位嘉賓講咁熱情咯。可能一方面就因為大家都係做嘢嘅時候，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可能佢哋係咪即係久經戰亂咧？佢哋未必會有咁多咁好客、咁熱情嘅方面 show 到俾外人睇到咯。即係我嘅感受就係咁樣。 即係可容唔容易交朋友啊？譬如同翻伊拉克人， 佢哋 嗱你以前讀書嘅時候，因為讀書都好多伊朗朋友啊。 係， 我發覺伊朗嘅人同伊拉克人有咩唔同咧？ 我伊朗人就正如頭先阿文同埋 Peggy 講，佢哋會比較寬容啲咯，會比較好客啲、熱情啲，即係佢會肯幫你多啲。咁但係伊拉克人就需要一啲時間去慢慢將佢哋一啲嘅戒心去磨滑，然之後佢先可以信你啦。咁佢唔會話，即係你始終都係外人喺佢哋嗰個地方度生活咁樣，佢會有啲戒心。但係如果你熟落咗之後咧，咁佢可能都會 都同你打招呼啊，都会同你称兄道弟啊 ，Bibi 咁样嘅。但系就我感受唔到头先两位嘉宾讲嗰种咁热情嘅、咁好客嘅招待咯，伊拉克队。 但系波斯留低嚟嘅文化遗产，我知道佢哋系盛产诗歌嘅，好多诗人同埋好多诗歌留待嘅。有你两位有冇接触到一啲波斯文学啊 ？Peggy 同埋 喺色拉子嘅时候咧，我咧系特别咧就去参观一个十四世纪嘅诗人叫哈菲兹嘅。 系啊，喂，呢个好多人好出名喎，呢个哈菲兹啊。 系啦，咁佢自然有好多佢嘅即系诗句咧，就会刻咗喺啲即系墙，即系佢呢个陵墓里边嘅墙啦。咁即系根据导游同我哋讲咧，就佢哋其实大部分。伊朗人咧對佢嘅詩集咧係好熟悉嘅，咁同埋咧好好笑嘅，咁我哋佢喺佢依個陵墓外邊咧，咁咧就有啲人咧係會幫你做占卜嘅，好似我哋細個去廟街咧揾雀仔擔，即係佢即係我哋梗係唔識啦，咁但係導遊就介紹啦，咁佢就會即係擔出嚟，咁有陣時或者咧。即係一種嘅占卜啦，甚至咧就係用呢位詩人嘅詩集咧嚟到做一個占卜，就係點咧？即係譬如你心裏邊諗一樣嘢，然之後咧你就隨意揭佢一本詩集，咁你就去睇，咁啊用嗰句説話咧，你就去解釋，即係同你心裏邊嗰個你想查詢嘅嘢係啲咩嘢，咁嚟到去攞個答案。咁佢同埋即係佢哋真係對佢哋以即係除咗即係呢位我哋有參觀佢個陵墓啦，咁但係另外亦都有佢哋即係對佢哋以前嘅詩人啊各樣都好多時候都我哋即係譬如車經過咁樣導遊都會即係指出啊咁呢個咧呢、這個銅像咧就係、是、紀念一個咩咩詩人，咁即係我會覺得佢哋係對佢哋嗰個即係文化係好非常非常之重視咯。 嗱，阿 Peggy 啊，有網友咧喺 Facebook 度問啊，就話有冇旅行團去伊朗噶？咁你又係參加旅行團，你或者講下呢啲經歷經驗俾啲網友聽下，如何參加旅行團去伊朗？ 哦，其實嗰個咧都係因為我有一啲即係朋友，佢哋都想一齊去咁樣，其實都好多㗎，即係有好多一啲旅行團。咁不過咧，就即係我諗就睇下佢參觀嘅地方有啲咩嘢啦。咁即係譬如我咁樣，我又會覺得因為始終我第一次去一個伊斯蘭國家啦，咁我都知道佢有好多嘅即係規矩啊嗰啲，即係自己去咧，我又真係冇咁嘅膽量，咁同埋亦都唔係好知喺言語嗰方面咧，我哋會唔會有啲咩麻煩？咁但係如果去到，即係又亦都可能因為我哋即係都係去旅遊區啊咁啦，咁其實講英文咧個問題就唔大嘅，但係個問題咧，如果譬如話。佢嗰度佢嗰啲數字咧，佢哋仍然係用佢哋波斯嘅數字嘅。咁、所以譬如車牌嗰啲，咁所以第一次即係導遊就要教我哋嗰一到十，跟住嗰數字係點樣去睇咯？因為有陣時候可能或者我哋睇啲價錢咁樣樣，咁嗰陣時候我哋都唔知。咁但係就即係不過我哋或者問下文嗰陣時，佢即係點去安排個自由行咧？ 係啦，依個難度好多喎，文。係 咯， 係 咯。 你點解咁膽粗啊？同埋太太咁樣就自己去一個陌生嘅國度啊，自己自由行有啲咩？ 其實唔係係呢樣嘢咧，就講其實伊朗、伊拉克啦，咁講起上嚟，其實喺好多人心目中咧。都撈埋一堆嘅，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哋會覺得無論伊朗好伊拉克 有危險， 有危險冇錯啦。對佢哋嚟講咧，第一件事，我係同啲朋友講話想去伊朗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同我哋講：哇，嗰度好多恐怖分子嘅喎。咁其實查真咧，國際上面所有恐怖分子咧，冇幾一個咧係伊朗人嚟嘅。 哦， 其實係冇咁滯嘅，根本係冇。咁呢個係西方呢個傳媒影響我哋好大。 哦。 咁其實去到當地咧，調翻轉咧，係我絕對好鼓勵啲人去自由行啦，因為係一個非常之安全嘅國家，因為佢哋嗰個宗教咧係對佢哋嗰個管制係好嚴謹，咁伊斯蘭教，所以其實一啲都唔難去，一啲都唔難去。只不過咧要知道咧，因為美國個抵制嘅封鎖咧，伊朗嘅去伊朗就好似去翻突然間呢、這個時間穿梭去翻七十年代咁樣，因為 七十年代香港 當七十年代香港同埋比較七十年代嘅水平咧，就算一啲好高級嘅酒店都係啦，因為佢哋冇乜材料嘅，因為有封鎖各方面咧，抵制咧就變咗佢哋佢哋嘅五星級酒店就係七十年代嘅五星級酒店嗰個水平。咁所以住宿方面要比較係 簡陋啲， 放低曬啦，就唔可以期望咁大，但係基本上都好乾淨啊啲嘢都係，咁唔難去嘅，尤其是我去嘅時候2016年啦，咁我哋又要香港簽證嘅，咁但係聽講話而家最新嘅消息咧，應該而家2019年咧特區護照咧好似係唔需要簽證都可以去到伊朗。 哦，咁你要事先喺網度 係啦，咁加上酒店先平台，基本上佢哋都會同呢啲訂房啊平台啊各方面咧都有呢個做生意嘅，所以而家去都係相當容易嘅。 係， 但係最緊要就是放低個戒心，我覺得去伊朗 係最重要。咁你點樣交通方面如何啊？你要去到要包車嘅咯係嘛？ 哦，唔係啊，去 你搭巴士啊？ 當地我哋有試過搭巴士啦，但係最神奇咧就係話我哋搭咗好多轉係免費嘅車，係順風車。 哦，咁好啊！ 當地嘅人咧係佢哋竟然咧會見到一啲完全我哋咁陌生嘅口面，佢哋會停低嘅車問我哋去邊度啦，咁就叫我哋上車。咁所以大家要放低個戒心，佢哋會車去目的地，而係唔會問你哋攞任何問我哋攞任何嘅錢啊，或者係咪係冇？佢哋只不過非常之開心，可以為國家出咗啲力去招待外賓咁樣嘅感覺。 哦，咁而家你依啲情況，即係世界其他地方冇嘅咯，可以即係嚇， 真係好少。我可以咁講，可以好少。 例如我去過俄羅斯，就知道咧，依個好牙煙喎。你無端端即係香港有幾個以前有城市大學有幾個講師就去到機場出啊，坐架車再兜一兜咧，即刻已經失蹤咗，已經冇命啦，已經。 啊！ 俄羅斯啊！我嗰時去莫斯科啊，即係淨係嗰時啱莫斯科轉型嗰時，即係冇幾耐就淨係嗰個洗手間商場嘅洗手間已經有五六個標型大口做 secure 啦，保住你個洗手間啦，咁恐怖啊已經。 嗰個真係伊朗真係冇㗎， 伊朗 我哋唯一次俾錢搭車嘅就係喺呢個搭嗰啲叫大巴啦，而家旅遊巴啦。咁係非常之啲車款就好舊啦，但係咧仲係保持得好乾淨啦，仲好舒適，一啲問題都冇。 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講下聽晚嘅節目。聽晚就林佩里講嘅題目叫做《老豆唔易做》，咁啊請嚟嘅嘉賓係孔融新。咁最後同大家播翻首歌就係關正傑唱嘅《在原野上》。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浮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度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去放来骑着马，身后哪怕风沙，野地望晚霞，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浮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到